边还有一句呢。 此风月已经通过全体听众会啊，李老汉就是那京都那执行人啊。 开条灯又偷出进了一次地儿，俺公爷发量九十斤啊，并两人本事大，独院找四婶儿啊，陪两人就是你王贵珍。 姐夫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儿啊？ 老黑我向来办事儿就认真。卯自公你混我也混，如今是包产到户责任到个人呐、啊。过去是制度不严我也干没治，现在这户秋公约有名门老孩我有了同党何大印祸害地我的那个先斩后奏，先斩后奏罚两身啊。 贵珍我听罢呀倒吸了一口气呀，看起来这回呀哎呀妈挺可 我就进了店，你 我就招坏人，我就说你深更半夜的起早进门的接着护工，没那么好心管，叫你猪八戒照镜子看你歪糊涂人啊！ 哎呀，算算得的，你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你正说你说没劲劲，咱们当众抓住啊，好赌啊，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算我老黑去来人。 那猪要死了你怎么算？ 我按价赔偿包现金，要是掏出黄豆粒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老而我一甩袖子往外找啊。你怎么来了？ 哟，那是你来呀，就不请我来了。告诉你吧，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端官子来了。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你们亲戚里道里呀，撕破了脸个皮儿啊，把黑你扯上火来消消气儿啊。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啊，跪着你也不要撒泼放掉不讲理儿，只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只要你别再让着祸害地儿啊，死神我也不能让你包赔那点粮食儿啊。 跪着你听听死神说的这些话呀，啊，是怕边里怕翻，要拿人心抵个心呐。不开卷门那咋为神儿啊？ 哎，你往后啊，我就圈养那车，你就管不着了。 哎，这就对了， 去吧得不小心去呀。哎呀， 哎，干三年奔着门儿啊。 这车队先不些事儿啊。

儿我巡逻在金山下，见两个奸细来偷营，一个被擒，他一个丧了命啊！ 马上押解帅府听啊！ 来，再来。身发抖冒回兵啊，夫人你息怒您老听清啊，我本是金国的副将，名字就叫 什么 普热喜通哎，还有个兄弟叫康赤灵啊，兄弟呀、啊、封了元帅令，大元帅即五柱啊，派我们出来是刺探军情。 你家兵马扎何处？ 长江南岸是行营啊。 为何扎兵江南岸？ 镇 江， 只因为岳飞老爷他不留情啊。我军连连到白海上啊，一直得抢渡长江回黄龙，怎奈是金山下长江岸驻扎的韩元帅，还有你夫人鼎鼎大名，还有你梁夫人是鼎鼎大名。 梁夫人皱眉峰叫一声奸细，你仔细听啊，金五洲定在何时，他把长江渡， 明日清晨大五更啊， 他有多少人共马， 大兵十万的还挂零啊， 他有战船多少艘， 艘不五艘，也就那么十来艘，全在那江边停啊。 你说你可是真情话， 若敢撒谎我天打五雷轰。 哼，梁夫人我怒气冲，拍帅案演员争，把他推到辕门外，立即开刀问斩情。 我看你一眼， 你去你的吧。二公子领下金斩令， 我若喜通我这里去发表声明，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是你们病，我既然坦白交代咋还不减刑？ 你说的可是实话？ 我句句都是实情。 好，你听着。 我听着呢。 你们在半夜三更要不那长江渡啊， 我说我刚是到天明啊， 你们的人马只有六万整啊， 我说十万是还挂零啊，我吹着闹呗。 芦苇荡长歌，战船三百艘， 我说十来艘全在那江边停啊， 这就坦白交代了。 经过的底细你咋全知道？ 用兵如神灵啊， 先锋、哎、老爷饶命， 我去你的吧。先锋官手起钢刀落， 果然喜通哎呦一声闹了一个波溜平啊。 是炮火连天， 山摇地动， 乒乒乓乓， 砰砰乒乒， 让那些个飞禽走兽害怕呀， 又担惊啊。咚咚打一更啊， 两红玉披挂整齐登宝帐， 好一位巾帼女英雄啊，你看她呀， 青丝翘挽 盘龙髻， 系心又把 玉簪横啊， 那横龙云鬓 飞彩凤 啊，凤冠展翅 耀双翎， 绫罗风城 大红袄， 袄上绣着 梅花红， 那红色将裙 分四面， 面如桃花 柳眉清， 清清的弯眉 配杏眼， 眼如秋水 皂白明， 明晃晃的三尺宝剑 横腰带， 外罩一领 红斗篷， 层层直至 英雄女儿， 女着豪杰 小步兵啊， 兵马排成 石破阵， 一字长蛇 二龙出水， 三才混元 四门刀底， 五虎登山 六甲迷魂， 雷七星 八卦阴阳 九个连环， 十面埋伏 十座大阵呐，摆在江中啊。刘夫人抽出头的那个台，金甲将军穿四名， 你莫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东。用兵那正东方， 阿甲乙木， 木子旗下 一片青， 青罗伞盖， 青旗号， 下诏一备， 青衣兵， 金兵若敢从东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哎哎哎哎哎！ 我要司令， 头领船把我船儿领啊！哎，燕甲将军传四名， 末将在。 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南方来用兵，那正南方 还兵明火， 火自旗下 还一片红啊， 红罗伞盖 红旗号， 下诏一备 红一兵， 金兵若敢从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哎哎哎哎哎哎， 我将司令啊， 令狐抽出三支令的铜甲将军 传 四名，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西用兵，那正西方耿新金， 金字旗下的闪金星啊， 白罗伞盖白旗号， 下走一队白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西走，立即严打我不留情。 哎， 三连船把船司令的铁甲将军传 四名，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北方来用兵，那正北方人亏水， 水是大旗的悬在空啊， 黑罗伞盖黑旗号， 下到一位黑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 哎， 刘夫人传出我这人的爱，哎哎哎，叫一声燕之王儿把令听啊， 孩儿们， 我命你虎头战船准备好，三战高杆守在船正中，高杆顶上挂吊斗，战鼓就在斗中城，为娘我亲自临沙场，登高望远看得清，带着三更敌营洞，低声叹服 抗金兵啊， 双 方两刃呐， 八队兵八尺银枪， 双 很红扔啊， 九对兵九道铁锁 锁的枪啊， 十对兵十辆花车山呐、啊， 托听啊， 十面旌旗 飘猛虎啊， 九万人马 出大营啊， 八方号角 连天响， 七星台下 点雄兵， 六十神器 爆竹鼓， 五方楼上 杨美名， 四艘战船 千人木， 三军壮士 见英雄， 两面红旗迎风抖， 一面重来是一面轻、啊、 你呆着，我说亚油呢， 咋亚油了？ 你错了啊。 哪儿错了？ 人家是一面西来一面东。 你得了吧。 怎么了？ 你把梁红玉那边说了不少 啊， 金五柱那边一点都不表。 是啊， 那不是一面重了一面轻吗、 啊、那说书演戏都一样，他两面不能一块儿唱。 嗯， 咱先唱梁红玉调完兵遣完将，然后再说金五珠怎么打仗。哎，你看金五珠那不是来了吗？ 是花蒙兵败那孤山道，灰黄龙啊，灰黄龙啊，一儿呦，我把那战船啊准备好啊，举头渡啊再三更啊，举头渡再三更，不知是败还是胜，叫我胆战又心惊啊！我说军师啊，哈密是你给国王算一卦呀，今日偷渡啊，成不成啊？成不成啊？你的眼儿哟！ 哈密是闻听忙摆手，郎主，我这卦 怎么样啊？ 从昨天开始他就啊不灵不灵的。 嘿，我真高兴啊，苍天有眼主成功，三更一到我传将令啊，大船的旗帽被爱行，我说三军啊紧要双枪你我出生啊，人间耳边传来咚咚的战鼓声啊，卷发包头身披红，莫非他是梁红玉？勇冠三军女英雄，急忙忙抽出狼牙牙剑，刃口搭上宝雕弓，前把拽后把松，利剑飞射带呀风啊声啊， 不是播出头之金。 公子含胭脂登上了吊灯，